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多少事都不想，谈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老北京吃饭的花样，那真是五花八门，可以说照顾到不同阶层的需要。有能让人摆谱的大饭馆，也有特别经济实惠的小饭馆，更有价格极端便宜，能让人不花太多钱也能填饱肚子的小饭摊儿。哎，这就引申出了几种特殊的吃法。有一种吃法啊，俗话叫做吃瞪眼神的。掌柜的走街串巷，把各肉铺踢下来卖不出去的下脚料收购了，然后呢回去加工，主要呢就是把各种肉切得大小一致喽，倒到大锅里煮，再加上花椒啊、大料啊各种调味品，一开锅呀是满街的香。这时候呢，哎，就有人啊过来围着锅看，挑自个儿想要的那块肉。其实呢，有关老北京的饭馆这故事可多了。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继续昨天的话题，说说上饭馆的故事。现在很多生意好的饭馆啊，都是叫号，人多了怎么办？得叫号啊。其实老北京城里早年间就用这种方式做生意了，您别以为这是今天才有的。那会儿到饭点的时候呢，很多饭馆门口啊会有好多人等座，有的店家就想出了主意，哎，给大家伙发号，等有空位的时候呢，顾客再按号入场。西城的安安胡同有这么个小饭铺，陈设很简陋，饭桌呢就那么几张，甚至没什么店名。主人要的菜品啊就是烤牛肉，而且吃烤肉的客人呢还不一定能坐下来。哎呦，这饭铺的名声太大了，好多呢都会坐着人力车打南北城，哎，各地往这儿赶。这些人上车之前就给人力车夫撂下句话：二胡同吃烤肉去。这车夫就知道奔哪儿去了。一到吃饭的时候，这饭铺门口就围满了人了，干嘛呢？就都是等座的。二胡同这家烤肉铺啊，是姓晚的两兄弟开的买卖，老大管把门，老二管切肉管算账。据说呢，当时看老二算账都是一种享受，手里麻利的切着肉，抬头看着要结账的那桌客人，然后呢一笔一笔的给客人报出应付的账来，是又快又准。把门的老大那儿也是尽职尽责呀，门口等座的人来了，先是发给人一个号，然后呢让人在一边等着，里边结账走一桌客人呢，老大就叫一桌新客人进来，而且严格规定过号不候，童叟无欺。叫着您，您没等着，对不起，那您回来重新领号。北京人现在想吃点宵夜，那都会首先想到簋街啊，吃火锅啊、麻辣烫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营业时间长，好多都是24小时营业，非常受欢迎。可您知道吗？上个世纪初，这种24小时营业的饭馆啊， 就已经出现在北京城了。咱们今天安定门外的外馆斜街，那是一派现代的景象，而这条街存在的年头可久远了。上个世纪初，这条街上就有些个大车店，去蒙古一带做生意的人呢，多数会在这儿歇脚，第二天天不亮就带着商队出发，所以这条街上就有了这么一个24小时营业的小饭馆。甭管客人几点来，都能吃到热热乎乎的饭菜，而且这店里的饭菜呀，又可口啊，还干净卫生。因此呢，那些个风餐露宿的商队很喜欢到这儿来吃饭，并且直接管它叫鸡鸣馆。什么叫鸡鸣馆？就是开张比较早，鸡一叫就开。那么这店真正叫什么？那都忘了，就叫鸡鸣馆。老北京城啊，另有一处一天到晚热闹的不行的地方，那就是前门火车站。很有些个旅客呀，是夜里下火车的，这些个人啊，下了车想吃口热乎饭，就够奔前门外那昼夜不歇的各种饭馆。其中啊，有名的一个是位于大石栏和廊坊二条之间的一家馆子，叫南风顺。为什么说它有名呢？据传说，当时光绪皇上曾经在这儿吃过饭。据说呀，光绪也不知道这个饭馆吃饭要钱，他身上也没带银子。您琢磨，皇上到哪儿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哪知道社会上的行情啊。但是皇上并不傻，他就看着别的顾客吃完饭就交钱，就问店家，哎，那些人在干嘛呢？伙计不知道这是皇上啊，但是一瞧来人衣冠楚楚，不敢怠慢，就告诉他这是吃了饭要付账。哎呦，光绪这才明白，感情吃饭得交钱啊。那我回头我来付账行吗？我今儿没带钱。那时做买卖的人讲究一团和气，一瞧这位啊，穿得很是正式，衣冠楚楚，一看是个有钱人，不像是吃白食的。那得您吃完了走吧。哎，光绪还真没辜负人家的信任，后来还真派人来把钱还上了。打这儿起，人们啊也不管这个店呢这叫他的正经名字了，就管他叫一条龙。当然这一条龙呢也不全靠民间传说在老北京竞争激烈的餐饮业中站住脚，而是凭着服务周到取胜。您想啊，那时候北京城里昼夜营业的饭馆并不多呀，好多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外乡人，哎，需要这种啊随时都开业的馆子歇歇脚，填饱肚子，再找地方住宿去。而一条龙呢离火车站这么近，那当然就为很多的旅客提供了方便了。虽然说起来啊，老北京的饭馆和气的不少，但是也不排除看不起穷人的掌柜的跑堂的。不过呢，也有他让他们作瘪子的时候。咱们呢继续昨天的故事啊，这个掌柜的跑堂的有的很势利，但是也有倒霉的时候。怎么倒霉呢？遇见东霸天，遇见流氓了，上这吃饭来，他们倒霉了。掌柜的先生啊，跑堂的呀，你怎么赔小心，照样得挨骂，照样得挨打。哎，这有这么一位啊，咱昨儿的故事就说到这儿嘛，吃饱了喝足了，一瞧旁边没人，顺手在这桌上这么一抄啊，抄着俩苍蝇，把一个苍蝇往酸辣汤里一扔，把一个苍蝇往炒肉丝那盘子里这么一甩，就喊伙计，伙计，伙计赶紧过来，先生什么事儿啊？你看这是什么啊？怎么回事？哎呦，跑堂的一瞧，这是一苍蝇，坏了，小则饭钱算不下来，大则报的卫生局，说不定就得停营业执照，这怎么办？跑堂的怎么应对？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 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到了这个地方了，那就得说这跑堂的有两手，拿筷子把苍蝇夹起来了，就放手心上了。这么一看啊，微微一笑，啊，先生，这香料，他往嘴里这么一扔，把苍蝇给吃了。您说这位还能怎么着啊？苍蝇，愣干香料，愣能往嘴里扔。哈，真有你的，愣给吃了啊！我早知道你有这么一手，哼哼。那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呀？他拿起羹匙来，在酸辣汤里啪这么一咬，那意思，我想喝口汤，结果就这么一翻腾，刚才不是还扔了一个苍蝇在这里边呢吗？整把这苍蝇给翻腾出来。跑堂里一看，呵，哎呀，没想到啊，他有俩，他就嘴上可不能带出来，还是面带微笑。哎呀，先生，您拿过来我看看，别介啊。先生一听，拿过来你看看，我给你了，回头你再往肚子里一咽，哦，又成香料了。你就这么看，这是什么？这个先生，我没留神，落了一苍蝇。没留神，伸手啪，这一大嘴巴，好家伙，给打的这跑堂的转了一圈。哎，先生您别打人，打你是好的。掌柜的一瞧打起来了，赶紧就过来了。哎，先生消气儿消气儿，怎么回事您呢？怎么回事啊？菜里头有苍蝇，你没看见吗？有俩苍蝇，你们这是要我的命。上回我跟你们这吃了一回饭，回去趴了仨月，怪不得呢，哦，竟拿苍蝇给我们吃啊啊！好，他赖上了。掌柜的一瞧这位就知道是专门找麻烦的，哎，就是吃饭不给钱来的，一进门就认出来了。嘿嘿，随你怎么着吧，哎，还是得出麻烦，这路人怎么赔小心也不成。得了，先生您甭生气了，这顿饭呀，我厚了，您甭给钱了，啊，你厚了，你看我是吃饭不给钱的人吗？啊，你瞧不起我？不，您别这么说啊，这个我们对不起您，这是表示歉意，我们这钱我给您厚了，行吗？没那么便宜，不给你们点厉害呀，过两天你们还他妈给我吃屎壳郎呢，啊，非给你们报卫生局不可，非得封你的门，撤你的执照。掌柜的跟着，您多关照吧，您多关照吧。这位一边走一边骂，饭钱也没给就出来了。我去报卫生局去，我走。他出去干嘛去了？回家了。他为什么升什么局啊？就为了不给钱吃饭呀、啊。白吃一顿饭还打别人一嘴巴，还让别人吃一苍蝇，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所以过去这开饭馆的呀很可怜，这叫黑吃黑。可是呢，你让他换换脑筋，改改作风，也不成。他就是见着这个流氓没办法，见着有钱的就巴结，见着没钱的就势利眼。那种社会就那样吗？哎，那会儿咱说这解放前啊，我们说相声的有一位老艺人，哎，晚上出堂会，正赶上过年，回家晚了，没赶上饭口，得了，正好堂会完了，有俩钱吃饭吧，上饭馆吃顿犒劳。哎，又饭馆去了。这一进门，嚯，还真热闹啊，堂座雅座挤得满满登登。老艺人啊，因为原来被这个掌柜的跑堂的都挤得过呀，也没等招呼，直接找一旮旯就坐了。等了半个钟头，一跑堂的过来了，一瞧，呵，熟人。怎么熟人？就是上回把老艺人送出门去，还劝他别催风别促亲，就那位。他一瞧，呵，也看出来了，呵呵，他把杯筷往这一放，冲我们这老艺人一乐，嘿嘿，先生要吃五个饺子呀。老艺人嘛，我们说相声的呀， 讲究和气生财，见谁都抱抱拳，您辛苦您辛苦，拜拜年，都这个呀。刚要拜年，一听又吃五个饺子，呵，又气了。你怎么这么瞧不起人？今儿我不吃饺子，给我来个干炸丸子。谁呀？我呀。要什么菜？干炸丸子呀。哟，怎么这大过年的不过了？你说这叫什么话？我这干炸丸子就不过了，舍得吗？说舍得呀，想开了。你甭废话，干炸丸子我再来啊，二两白干。哎呦呦呦呦，没想到还会喝酒呢。你管着管不着？又等了有半个小时吧，炸丸子来了，来了是来了，老一人没吃，为什么没吃？你瞧这没法吃啊，全黑了。这炸丸子里的最起码呀，半斤酱油，四两盐，这怎么吃啊？嘿，这老一人拿筷子夹了一个，咬了一口，呵，这咸呐，舌头都木了。按说呢，老一人得喊，哎，这那么咸，但是他没有。为什么我们说相声的这个心情好啊？我们善良啊，啊，那么说是善良吗？也不是。为什么呢？座儿多也忙不过来，你喊也没用。嗯，人那边点燕窝鱼翅的都还得招呼呢，你这一盘干炸丸子谁管你啊？老艺人一瞧啊，哎，正好有一跑堂的过来，也没什么事儿。老艺人赶紧小声：“劳您家，劳您的家，您过来看看来。”等会儿，等，这有事儿呢，忙着呢。好，又过半个钟头，这位才爱答不理的过来：“怎么了你？不是您这丸子呀，太咸。”“哎呦，咸了。”菜不咸什么咸呀、啊、你们家里吃过干炸丸子吗？啊，这就叫骂上了。不是，这实在太咸。不是，你吃菜你点菜还嫌菜咸，你要吃窝窝头那是不咸。不是，我真不能吃，要不然您尝尝，您看看一天这么些饭座啊，这么些菜，要都让我尝尝，我早撑死了。不是，他这么回事，他实在是不能吃，您看他黑了。您那怎么办？怎么办？要不然您给回锅啊，点一回菜我们回一次锅，点一回菜我们回一次锅，我们这买卖做不做啊？要不然干脆这样得了，我也不吃炒菜了，您放点水给我稍微熬行不行？呵，放点水，你浇水钱了吗你啊？哪儿那些凉水啊？你知道水卖几个字一天啊？不是，他我这真吃不下去。你是真不吃假不吃？不是，他真吃不下去。你要真不吃啊，那我也不勉强你啊，走吧。哦，那这菜不算钱了。不算钱干嘛呀、啊、5毛6小费加1啊、哦、不吃还给小费呢。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德亮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您看咱今儿说的这个是老北京的一个传统相声，哎，说的是过去这些人情世故。现在当然北京没有啊，但是有的城市还是有啊，这种任人下菜碟儿、看不起人还有。说现在还有，对，我就赶上过，就是我个人徐德亮个人的事儿。有一回我去南方某城市，咱也甭说了啊，当然我穿衣裳平时也不是太讲究，赶上夏景天啊，我就给人家想买根冰棍儿去，到冰棍车那儿，我指着那一种冰棍儿，我说这个我要一个巧克力的。这老太太伸手给我抄出一红果的来，我说我要巧克力的，说了两句，老太太急了：“这里边有巧克力的呀，你吃过冰棍没有啊？”你看这好，连冰棍都没吃过，这怎么办？啊，反正还有一回我去古玩店，也是南方某城市，一进门。啊，我刚说要看看，那服务员噔噔噔就过来了。我说还心说挺好，这服务员还挺知道招呼客人。 没想到他过来冲我张嘴这一说话，我差点给他一嘴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只卖古玩不卖别的。这多可气，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看古玩呀、啊？我买白菜上你这儿干嘛来？他打量打量我，一瞧我穿这衣裳，意思那意思，你能花多少钱啊？你们这东西都贵。我转身就出去了，就这个你卖不出好东西来，卖不出好价钱来。没办法，这是看人下菜碟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哎，所以我们这个相声虽然是老相声，老的传统的单口相声文本，但是在现代社会呢，它还是有它的，哎，这个值得借鉴或者值得说的这么个价值。好了，下边是北京小曲儿，咱们来听一个小吃名啊，古海居的锅贴好，梅市街搭炼火烧，志美斋的馄饨，滨生楼杂样包啊，这都是过去民国年间的最好的北京的这些个小吃。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